世界在哪挂，我怕再不可以一起看雪花，他不送他送娃，他不泡他热茶，冬天下总有心事放不下，有没有亲密在融化，看别人一个一个的倒下，不安静下，而他还在找冬季的床跟沙发，而他还在等有天冷风下，靠着他回家，太阳之下谁会浪漫， 全世界在等 没有了别话，再没有圣诞团，他不送他送娃，不泡他热茶，冬天下总有心事放不下，有没有亲密在融化，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

在听吗？也许早该说，你说什么？难道真的不能？等你爱我，爱我，也许只有一次才能永久。